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留学时间，我是您的朋友瑞丽。我们今天呢，和大家来聊一下一个最新的研究报告，关于中国家庭子女教育与国际化人才的培养。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这个报告发布方，是由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和 FT 中文网联合发布的。那么我们今天就特别邀请到了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考试部的市场经理高丽丽，跟大家详细解读一下这份报告。欢迎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 因为这个报告呢是叫2018年中国家庭子女教育与国际化人才培养的研究报告，所以对于我们有留学意向的同学或者家长，或者是并不打算留学哈，就是家长和孩子们呢，可能都能从中了解到一些教育方面的信息，以及国际化人才培养的一些理念。高老师可以给我们先介绍一下哈，咱们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为什么做这么一份研究报告哈？因为我们看到是我们是做雅思考试为主啊。 对，因为其实呢，关于子女教育这个问题呢，我相信大多数的家长都非常关注这个话题。那我们雅思考试呢，实际上是一直关注，就是长期关注大家的英语沟通能力的这种培养。那作为雅思考试主办方呢，所以这一次呢，我们英国文化教育学会就跟 FT 中文网一块联合发布了报告。我们也是看到了过去雅思考试的考生群体越来越低龄化，很多都是18岁以下的这种群体。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18岁以下这些考生，他们的家长在他们的教育选择上持有什么样的态度，为了更好的了解他们，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个报告。 那这份报告简单来说，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哪些信息，几个大的方面呢？ 我们主要是从几个维度去看了一下整个中国的这种有代表性的家长群体，他们在教育上的一些选择。比方说我们去看了一下这种家长群体的一些对孩子的教育理念，或者在他们成长方面会特别关注哪些方面。另外呢，也去看了一下他们对子女未来成长到一个什么样程度与持有一个什么样的期望。最后就是在子女的这种国际化的培养方向上，他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其实包括了中国家长的一些教育理念。那咱们这个报告是从是参考了什么哪些方面呢？ 这个其实是我们实际做的一个调研。我们在9月份的时候，一直到10月份，持续两个月吧，然后针对 FT 中文网他们平台上的1000个家长群体去做了这么一个调研。为什么我们要去在FT 中文网这个平台上去做呢？因为我们是想选取一些有代表性的家长群体。那 FT 中文网它的读者群呢，主要是以这种比较高收入、高知识的这么一些高教育水平的这种家长群体为主，他们的教育方式的选择呢，可能有一定的参考借鉴性。所以呢，我们就跟 FT 中文网一块联合，针对他们的读者群做了这么一个的专项调研。 有1000位的家长是吗？ 对对对。 所以在这里，在这个调查当中哈，去从哪些方面去让家长来配合我们调查？是做问卷吗？还是什么形式？ 会是以在线调研的形式去做的，因为他们的读者大部分都是有孩子的，他们平均年龄是在38岁左右。所以他们的孩子基本上是在小学阶段这个样子。调研问卷的形式给他们做的这么一个专项调研。 所以其实通过这样的调查哈，其实我们是看到经济水平还差不多，还比较不错的一些 对 家庭的这个教育理念。 对的对的，我们在这个报告里边实际上是从这1000个家长群体里边呢，我们又做了一些细分。我们分成了可能3种不同的经济实力的这种家长群体。比方说有一类他可能是说家庭整个收入资产就是在1000万以上，那月收入也是在5万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家长群体。那第二类呢，可能就是说在资产在300到1000万，那家庭收入在1到5万这样的。那还有一波呢，可能就是说月收入在1万以下，那同时呢他的这个资产在300万 以下，但是呢这样的群体呢它其实更多的是来自于二线城市，那在二线城市来讲呢，这样的资产和收入水平其实算是一个还不错的，就整体上来讲，这一千个家长他们的整体的经济实力也好，教育水平也好，具有代表性。 也就是说包括经济实力还有这个知识水平等等这方面还是比较不错的，这个家长他们的教育理念到底是什么样的，那么我们在这个报告中可能给大家一些参考啊。比如说第一个方面会说到哈，孩子在不同阶段的这个成长的重点认为哪些会是比较重要的哈。 其实就是不同的家长可能在子女成长的不同阶段他关注的点也会不一样，比方说那我们总的来看的话，可能在幼儿园前期以及幼儿园这个阶段呢，大部分的家长他都会比较关注孩子的身体素质或者是道德品质这方面，但是呢当一旦进入小学之后，可能学习成绩就成了他非常关注的一个方面，一直持续到整个中学阶段结束。但是呢就是值得我们看注意的就是说，有一些比较经济实力比较好的家长呢，他们其实在幼儿园阶段的时候就开始注意对孩子这种社交情商的培养了，就这一点其实还蛮值得关注的，或者是一些才艺啊，就各个方面的艺术修养啊，就这方面。 其实就相当于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孩子会在一岁两岁的时候就去参加一些兴趣班呀，以及各种早教班呀。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并不是希望他能学到太多的知识，而是多和孩子交流，多和其他的孩子交流，然后提高他自己的这种交往的这种适应程度哈。上学以后的这个教育当中特别去关注这个孩子的学习成绩了。 对。 还有什么样的特点呢？从这个家长对于孩子成长的一些态度上来看， 我们还发现是说，应该有超过七成的这种家长吧，他们还是觉得说通过兴趣去引导就是孩子的这种成长，鼓励孩子的就是个人的兴趣和探索呢，帮助孩子成长，可能对他的这种教育或者成长更有帮助，对孩子的成长。 其实现在很多家长也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可能我们不再是像过去我们小时候一样哈，就是看分数，就是看你的数理化，就是看你的语文英语怎么样。那么现在可能孩子会对什么感兴趣，那么家长可能就会支持他去学习什么。现在我觉得像80后的家长啊，70后的家长，80后的家长都会慢慢的在这方面有所改变。 对的，包括跟孩子之间的这种平等交流和沟通啊，我觉得现在可能家长这种在这种做法上可能都做得比过去可能越来越好。 教育理念更加的刚柔并济哈。 对。 好，那么在这个方面呢，我们是看到的就是这个就现在的这个家长对于孩子教育的一些理念可能有所改变了。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咱们这个报告的第二部分哈，是中国家长对于子女的成长期望。这个部分怎么解读呢，高老师？ 其实我们传统的是说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哈，就是中国的家长们可能都希望就是说对孩子未来成长为什么样的人他有一个大致的期望，从小可能就给他规划好未来，心里会有这么一个期望。那我们在现实调研中会发现呢，就是很多的家长，超过八成的家长，他都非常希望自己的孩子长大以后成为一个具有全球视野的这种国际化人才。那这个比较有意思的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那我们会觉得可能是跟中国现在越来越国际化的环境有关。那这种国际化人才呢，他不是说你一定要去出国或者是才能成为这种国际化人才。其实现在中国越来越国际化了之后，整个国内的环境很国际化，那在国内他一样可以需要与这种外国人交流啊，或者与国际接轨啊，包括我们现在很多孩子喜欢去浏览这种国际资讯啊，其实都是要跟国际去接触。那这种全球化的视野，就是家长会觉得未来他的孩子这是他必须要具备的，而且具有这种国际视野的国际化人才，其实从整个国家层面来讲也是未来整个教育的一个大方向。 这是对于孩子们更加期待他的这个国际化的水平。 对的。 这是其中一项是吗？ 对的，这其中一项。而且的话我们也会发现是说，如果这个家长本身自己他是有一些这种国际经验，尤其是有这种比如说海外交流或者留学的这种经验的话，这种海外经历越丰富，他可能也更希望他的孩子 走他的这条路，也希望这种海外这种经验呢，不光是说你的这种留学，包括你在海外工作、海外生活，甚至说你在海外就经常出国旅游，你可能拓宽了你的视野，看到了国外的一些这种国际化的东西。那也希望孩子跟你有这样的经历。 嗯，是，这是其中一点。另外我从这个报告里呢还看到一个，其实就是中国家长对于孩子未来工作的一个期待哈。可能我看有30%的家长都希望将来孩子能够成为专业人士，掌握一技之长，比如说成为医生啊、律师啊，或者会计师等等哈。 对对对， 当然还有一些对孩子还没有一个很好的很清晰的把握啊。所以还是比较未知。当然还有很多有期待，比如说像成为商业精英啊、金融界的人士啊，或者是艺术家等等，可能这些家长们也都会根据自己孩子的这个不同的特点去做出这样的期待哈。 嗯， 尤其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国际化人才，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培养自己的孩子的，比如说去国际学校啊，或者是出国留学呀、啊，越来越多家长重视啊。 对的，因为他其实希望是说还是说在各个领域可能家长都有不同的期望，比如说我希望我的孩子可能未来从事商业领域的这种精英也好，或者怎么样好，或者我的有些家长我希望孩子我还是希望成为，因为现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嘛，那可能希望成为一个垂直领域，细分垂直领域的一个行业的精英也好，但是呢就是家长在对每个领域，不是每个领域我的孩子都需要这种国际化的视野或人才的。比方说我们会发现可能在商业领域，家长觉得是说在这个领域，你如果未来要在这个领域去从事相关的工作的话，可能你更需要有一个国际化的这种视野和眼界。 嗯，就是反倒是咱们出国留学的同学当中选择商科的，选择读 MBA 的特别多的原因啊。 对， 商业的一些学习或者是这种环境的熏陶，可能家长会认为对于孩子成为国际化人才，将来从事这个商业运营或者是运作的时候会更加有眼界或者更游刃有余吧。 对对对， 这个是我们调查报告当中所呈现出来的家长对于这个孩子的一个期待，就是成为国际化的人才，鼓励孩子或者支持孩子去实现这个留学经历。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报告的第三部分呢，会是叫中国家长为子女教育的付出和牺牲。这个可能一说出来呢，很多家长都会有共鸣哈。我们很多家长每天的时间得拿出来几个小时去，包括接送孩子，包括陪伴孩子学习，包括去读各种兴趣班，所以很多家长就会感觉自己在心甘情愿的去付出自己的时间或者精力。 对，我们就是这次调研中其实也会发现，就是说家长整个在孩子的这种成长教育阶段还应该是说做出了这种全面的牺牲和付出的。那我们也对他的这种付出的这种方面会做了一个有意思的排序，会发现52%的家长呢都会表示说他们因为孩子的教育减少了个人休闲娱乐活动的这个支出。那排在第二位呢，就是说很多家长会反映是说因为孩子所以我放弃了我自己的个人爱好或者个人时间。然后排在第三呢，是家长会反映是说因为我要养孩子所以我不得不努力工作，或者甚至我可能要去增加我的兼职工作以取得更高的收入来给我孩子创造一个更好的这种教育条件。那还有呢，在接下来可能就我们平常接触的会比较普遍的，比方说为了孩子的这种教育而购买学区房这种，或者是有的家长可能也会刻意是说为了孩子未来的这种需要而去发展特定的这种社交圈，以为孩子未来的成长铺路。包括为了孩子改变我现有的居住地，比方说我可能希望住到比方孩子学校的附近，或者甚至说我希望他去异地求学，那我也跟着孩子过去啊，这种甚至呢就是说也有部分家长会说，那我为了有时间照顾孩子的学习和成长啊，我宁可换掉我自己的工作或者辞职。就这都是比较有意思的发现。 当然这个报告中我看到也有比如说两个孩子的家长啊，两个孩子的家长会比一个孩子的可能付出的还要多那么一些。另外还有教育支出呢也会随着孩子的这个年龄的增长啊会逐渐的提高。其实各个方面就反映出来我们的家长们其实在对孩子教育方面的一些付出，包括时间呀、经济呀等等，以及个人的这个生活的安排呀，方方面面哈，报告当中归纳出来的一些这个，或者是说做出来的一些调查。我们看到这个报告的第四部分呢，其实是关于说中国家长在 子女前期教育中的选择，是不是包括了这种幼儿园阶段或者是小学阶段呢？ 对，其实这一块的，比方说我们也会发现，虽然是说现在大部分的家长可能还是选择就读公立学校，但是呢就是在就读国际学生的这种比例现在其实是一个上升的趋势。那像高中阶段就读国际学校的这种比例，在我们这次的调研中呢，已经有11%的这种家长群体，他们都选择了就是说让孩子去念国际学校，甚至是说在高中阶段已经出国的比例达到了14%。就这个 这么高吗？ 对，就高中出国，比如说高中毕业就出去念本科，或者是高中高一高二出去念国际高中。所以刚刚我也提到说，为什么说雅思考生现在第二大的考生群体是18岁以下的，就是18岁以下的其实主要就以高中群体出去念本科的这种需求现在非常旺盛。 就是在我们所涉及到的这个一二线城市，我们涉及到的这1000份问卷当中哈，这个有百分之十四的比例会是在高中阶段已经出去读书。在我看来啊，就是还是比较高的一个比例的，可能比前些年是在逐年增长的。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老说留学低龄化， 更多的家长来选择国际教育了。 对，因为他需要获取一些国际这种教育资源。 好，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个报告当中的第五部分呢，是中国家长对于子女成为国际化人才的培养是怎么培养的哈。具体有哪些做法呢？ 我们在这次调研中呢会发现，就是所谓国际化就是人才培养哈，其实我刚刚也提到说不一定是说一定出国就叫国际化人才培养，我觉得可以从两个维度来看。一块呢就是家长可能会觉得说你出国这种方式去进行这种海外学习交流，不管是短期的或长期的，都是对他的子女成为这种国际化人才有帮助的。另外一方面，他可能在很早期的时候，他就会让孩子去接受这种英语能力的这种培养。所以他对孩子的英语能力的这种培养是非常关注的，就是跨语言沟通能力的培养，就你国际语言交流能力的这个培养，是会放很多的精力在里边，或者是去海外接受教育，甚至说别让孩子去参加一些这种海外游学的项目，或者是海外的这种夏令营或者冬令营。有的家长呢也会选择让孩子去海外接受这种中小学教育。 我们看到中国家长对于子女成为国际化人才所进行的培养，那在这个调查当中会显示出来家长们会很重视哪方面的培养呢？ 我们会发现是说，尤其是在这种英语能力的培养上，在英语能力上呢，那我们也看到是说，在英语听说能力的这种培养上呢，家长会比较关注孩子口语能力的这种训练和培养。其实整个就是这种英语口语能力的提升，这也是现在整个应该说是国家层面的一个大方向。其实比方家长可能也会了解到，现在中高考的改革也会发现，在外语科目的这种考核上的时候，也引入了这种英语听说的这种能力的考察。 其实还有一方面呢，把孩子子女培养成国际化人才，您提到的这个语言学习呀，或者是海外交流啊，另外就是孩子的出国留学教育方面，对于这种国际化教育的需求是在增长的哈。 对的对的，还是很旺盛的。比方说我们这次调研中也会发现，60%就是这种家长会明确表示说对他的孩子有未来明确的这种留学计划，或者是说已经就在国外留学的，那明确说我不会送我的孩子出国的只有18%的人。 其实在这份报告最后一部分呢，可能就是我们留学时间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来分享和探讨的，就是关于真正的去留学迈出这一步的话，会涉及到的一些其他的方面了，比如说确定留学目的地呀，还有说在海外生活的时候保障自己的安全呀，以及咱们这个留学完成之后职业发展的选择。您觉得在这一部分当中有哪些会特别值得跟大家来提一下呢？ 我觉得有两点吧。因为就是我们这次调研的群体当中呢，家长的孩子就大部分其实都是在小学阶段，那我们看他的留学需求会发现，就是当孩子还在小学阶段的时候呢，他们其实就这么早就有对孩子有了未来留学的这种规划，他已经想好了自己的孩子未来打算会去哪几个国家，就是同时多个国家同时作为一个就未来留学的一个选择。 在这个报告当中其实它是划分了中产家庭、富裕家庭或者是富有家庭这样的类别，而在这些类别当中，所以越是富裕的家庭他越会更加尊重孩子自己的选择，也就是说他尊重孩子自己去选择将来的就业方向的比例会越高，就是尊重孩子自己选择的这个比例会越高。 对 好，其实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解读了中国家庭子女教育与国际化人才的培养，我们也看到了中国家庭在子女教育方面的一些新的 变化或者是家长的一些实际的做法，我们也希望能够给我们家长们以及关心我们这个教育方面的一些人士哈一些启发或者是一些信息。也非常感谢高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您。好，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 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接下来请您收听外语广播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特别报道归来，为您讲述老中青三代的归国创业故事和家国情怀。 昔我往矣，百废待兴， 今我来兮江山昂扬。我们是第一届留学生，回国又是第一届一路奔跑。出国的时候，我们总是带着一种家国的情怀。远行学子赴集还乡，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归来。15岁上大学， 不到30岁就实现了财务自由的女博士黄进，在参加国庆观礼后，只因为教育部长的一句话，毅然回国创业，为中国教育事业做软件。如今他已经成长为了中国教育服务行业的领航者。下面请听记者洪欣的报道。 1999年的10月1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的庆典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 盛大的群众游行队伍走过来了，面对着广场上的花海人潮和响彻云霄的欢呼，在西观礼台上作为海外学子代表参加国庆观礼活动的黄静和他20多位小伙伴心潮澎湃。就在当天晚上，黄静做出了一个他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决定，归国创业。 参加国庆观礼之后，当时的这个教育部的两位部长请我们大家吃饭， 当时去说谁回来为中国教育做软件，我父母都是老师，就本来就有教育情节，再加上我又是学计算机软件的，经过了观礼台的这个激情满怀，就没有什么犹豫的，就是我回来为中国教育做软件。说起来您可能不信， 1990年 获得了赴美攻读博士资格的黄静，作为一个公派留学生学成归国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他在到美国后一周就决定要留下来，因为差距太大了。 不论你看到的信息，实验设备和技术差距太大。上个世纪的90年代， 正是以半导体集成电路为核心的计算机产业狂飙突进的年代，拿下博士学位就走，而不在硅谷摔打历练，那岂不是入了宝山空手回？ 因为你学这个不进入工业界，那你其实回来也是没有太大用。 幸亏黄静的母校电子科技大学是一所以大器大为作为校训的大学， 黄静的中方导师也是一位开明的导师，通过导师的努力，学校允许黄静留在了美国。 1992年， 黄静进入了位于硅谷的一家软件公司，5年的时间，黄静自己实现了令人羡慕的财务自由，旅游度假、珠光红酒是他的生活常态。在惬意的生活当中，黄静总是感到有点不甘心，因为他当时只不过是30出头。 而恰恰在这个时候，中国教育部长在国庆之夜的邀请让他下定了决心回归。 我们当时那种心情不是我个人的心情，是一个群体的心情，25个人，每一个人都回来创业。 归来的黄静游说与投资人把原本投向半导体集成电路软件开发的投资转向教育服务产业，于是成立不久的安博软件公司变成了安博教育集团。和其他的教育企业不同， 安博教育提供的并不是简单的课件，而是一个服务引擎。黄静把它形象地称为教育的王府井。我们的理想就是我们要打造一个教育的生态，教育的创造者可以把他创造的成果很方便地卖出去，教育的个性化的需求者可以买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这是安博教育负责品牌的贾雪鹏为我们描述的安博教育的运行图。这种新型的教育生态环境为安博教育迎来了勃勃生机。

It's 9 a.m. Beijing time.